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。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好像我们总是在最深的绝望当中看见最美的风景，有时候呢我们感觉到路好像走到了尽头，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。再深的绝望其实都只是一个过程，总有结束的时候，回避呢始终不是一个办法。鼓起勇气昂然向前，或许机遇就在下一秒。最怕的就是你把最深的渴望锁在最黑暗的屋子当中，从此把本该属于自己的美好光阴也深深的紧锁。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，请打算给我你的全部，放弃了整座森林，只为了一颗爱耶稣。如何让你明白，让你懂，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。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，不敢担保自己曾受得住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曾了谎言，我是否感谢你又老又老骚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穿这獠牙，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总是在瞬间万变，还爱上吃快餐一样方便，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，只好向你承诺我会以珍惜眼前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谎言，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这样，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如果不相信我们白头偕老，是否保佑我们爱依然？当我们两个人呀花瓣里头发，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不要紧啦，拿来当枕头睡咯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忍耐是一种心境，也是一种智慧。面对失意，我们不必要去焦躁烦恼。生活当中很多人往往对失意太过在意，以至于呢整日郁郁寡欢，白白错过了人生当中许多美丽的一些风景。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们不妨多忍耐一分钟，因为机会往往就是忍出来的。忍得一时之气，可免百日之忧，不是吗？能忍就是能耐，会忍才算聪明，你说呢？ 最讨厌要笑不笑的脸，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。如果摔得越痛，才越会飞行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。

其实生活当中呢，有一场战争你永远不会赢，那就是和过去的战争；有一种纠缠注定不会有结果，那就是和过去的纠缠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不去悔恨，也不去痛惜，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，连同心中的灰烬，一同葬在岁月深处，然后忘掉在那一个地方。只有放过曾经的自己，才能够享受眼前的快乐，你说呢？这里是品杯033城市唱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北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你的手指，你的梦，你的喉结，你的口，我总忍不住徘徊的留，怕一些爱的我不走。 你的笑容，你的愁，你的心情，你的梦，我总忍不住窥探追究。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我相信你甘甜与苦。

刻还在收听节目吗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你曾经有过原谅别人的经历吗？你原谅了他的什么错呢？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你曾经有过原谅别人的经历吗？你原谅了他的什么错呢？ 北风毫不留情，把叶子吹落，脆弱的他选择了逃脱，叶子失去消息，风才感觉寂寞，整个冬天北风的痛没人能说，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，从来没爱过，所以爱错。我从哪里起飞，从哪里降落，多少不能原谅的错，却不能重来过。 全是你。

果给了一点温暖，我就忘了吻别的冷淡。有时候心软是一种悲惨，推自己跌入遗憾，也许会拥抱这种情感和最开始的抉择有关。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，还思绪凌乱不安。我习惯在无尽的风里，你是否拨弄我的心情，常常是忧郁，偶尔是惊喜，你住在耳闻随行。我希望你打转的风里，连痛苦都听来很抒情，每次看风停爱扬长而去，恨我那么积极。 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曾经有过原谅别人的经历吗？你原谅了他的什么错？这时候看到十一月的奇迹说，我觉得当一个人犯错之后，如果他意识到自己的错，那么给他一次机会，但如果继续犯错，那么绝不原谅。俗话说再一再二不再三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总是在同一个错误上不断的在犯的话，那真的没有必要去给他原谅的机会，因为给他原谅的机会就是在浪费机会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曾伟，我们明天见。 夜将来临，心灵暗淡，时光那一盏灯最早为你点亮，当黎明时分挥袖长夜漫漫，那一颗心坚持陪你遗忘。